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5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11月29号，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工委书记林克庆来到大兴区检查幼儿园安全工作。 11月29号，50岁的山东人徐长卫走进室内招聘会现场，一阵暖风扑面而来，他解开了棉袄的几颗扣子，放松了紧绷的神情。几天前，老徐刚从大兴青云店一带有安全隐患的住处搬出来，住进了位于旧宫镇的一处正规的出租房内。 说起泥莲河，大兴象棋圈的人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棋类运动协会的副秘书长，更因为他经过10多年的努力，将原本诞生于居民小区的枣园杯象棋赛打造成了一个全国性象棋大赛。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1月29号，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工委书记林克庆来到大兴区检查幼儿园安全工作。林克庆一行首先来到大兴区第12幼儿园和大兴区新兴幼儿园，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了2所幼儿园安全管理情况。在查看完学校的中控室和监控设施设备情况以后，林克庆对大兴的安全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安全意识强，任务落实及时到位，特别是监控设备安装推进工作扎实有效。林克庆非常关注教师成长，详细询问了教师来源、供需、师资队伍建设等情况，尤其是关心幼儿教师的待遇。在查看过程中，林克庆还询问了幼儿园家校沟通工作，深入了解幼儿园家委会、家长开放日、家长社团建设等情况，认为做好家园沟通是幼儿园工作的前提。 林克庆一行视察了幼儿园的文化建设和课程建设，走进班级看望幼儿，查看了教室环境布置、幼儿活动场所等，对孩子们的绘画作品频频表示赞许。林克庆建议要提高现有的幼儿教师待遇，使他们安心工作。另外，要摸清情况，确保学前资源不流失，建立家园协调和谐关系，提高管理水平，与家长合力做好幼儿教育工作。 本台消息，11月29号，50岁的山东人徐长卫走进室内招聘会现场，一阵暖风扑面而来，他解开了棉袄的几粒扣子，放松了紧绷的神经。几天前，老徐刚从青云店一带有安全隐患的住处搬出来，住进了位于旧宫镇的一处正规出租房内。好事成双，老徐刚搬到旧宫就赶上了专场招聘会，因为随着老徐从青云店搬出，他辞去了原来服装厂的工作。老徐原本在青云店镇一家服装厂上班，来北京10年，一直从事服装剪裁，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裁缝。在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中，老徐搬离了原来居住的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处，来到了 旧宫镇。 老徐说，晚上睡觉再不用提心吊胆了。他之前住的地方就在服装厂内，离车间和仓库都不远，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一个烟头扔错位置就能引发火情，很危险。搬离之前的危险住所，老徐就得再找一份工作。家里的生活不富裕，很需要钱。老徐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来旧宫，从当地悬挂的横幅上就看到了招聘会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招聘会现场。最初走进招聘会现场那会儿，老徐着实有些失望。这里没有招聘剪裁的。老徐说，他考虑到自己50多岁了，如果再转行，恐怕有点费劲。 其实，事实不像老徐想象中的那样。正在老徐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家外卖企业负责人上前和老徐搭话：我们这里有份送外卖的工作，包吃住，您要不然来试试？包吃包住，老徐眼角堆起了笑意，可还是有些为难。以前我没干过，能行吗？您不用担心。旁边一位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接上了话茬，只要双方觉得合适，我们就为您提供免费培训。打消了心中的最后顾虑，老徐兴致勃勃与这家企业达成了就业意向。随后他心满意足地走出了招聘会现场。 招聘会仍然在继续，接二连三的许多像老徐这样的外乡人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归宿。这是大兴为官亭的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中的人员举办的第二场招聘会，43家企业提供了170多个工种，1300多个岗位。对像老徐一样达成就业意向的劳动者，相关部门将结合岗位需要提供专门的岗前培训，确保达标上岗。 本台消息，说到泥联河，大兴象棋圈的人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棋类运动协会的副秘书长，更因为他经过10多年的努力，将原本诞生于居民小区的枣园杯象棋赛打造成了一个全国性象棋大赛。对于象棋，泥联河打小就喜欢，从7、8岁开始就接触象棋。40年过去了，这股热情劲儿从来就没有减退。说起2002年创办枣园杯的初衷，泥联河用几个朋友一时兴奋的说法，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办第一届时的简单和快乐。 当时就是我们三个棋友心血来潮，想让小区热闹热闹，就说办个象棋比赛吧。第一届的枣园杯来参加的都是小区里街坊邻居，那些平日里绿荫下一起切磋的棋友，60多岁的庄大爷获得了这一届的冠军。虽然已经过去10多年，泥联河对此仍然记得清楚。那次只有28人参加，获奖证书都是我们自己买的，自己写上字，现在想想真是特别建议。仅仅过了2年，枣园杯就变成了大兴区全区的活动。我们找到了赞助，枣园居委会也很支持，给比赛提供场地。知道枣园杯的人越来越多了。让泥联河没想到的是，到了2005年，枣园杯在北京市就已经小有名气。当时北京这类比赛特别少，但喜欢象棋的人不少。我们也希望别的区县的棋友能来切磋棋艺。泥联河辗转找到了一位家住海淀的棋友，由这位海淀棋友协助召集部分其他区县的象棋爱好者。那一届来自北京各处的70-80名棋友参加了比赛。虽然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也不便，但大家都特别有热情，大老远的从四处赶过来。 随着枣园杯举办的越来越成熟，知名度越来越高，来参赛的棋友也来自越来越遥远的地方。到2009年时，枣园杯已经逐渐有了全国性象棋赛的模样，100人参赛的盛况让枣园棋友们津津乐道。此后清源街道的介入与大力支持，让枣园杯有了更大的成长空间。除了北京、天津、河北、河南，还有辽宁、山西、山东各地的， 有一年还有一名越南留学生参加比赛，得了第九名。每一年的枣园杯，泥联合都是操办的主力，从头忙到尾。也正是因为看到他的这份热情和能力，大兴区棋类运动协会向泥联合伸出了橄榄枝。本来做着自己的小生意，只是业余时间负责枣园杯的泥联合，如今一下就全身心地扑到了象棋推广事业上。现如今，泥联合不只是操心枣园杯的事，平日里还担负起给多个中小学上象棋课的工作。象棋是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中老年人，我们的孩子也该多了解了解它。我现在就是要努力让孩子们也真正喜欢上它。 本台消息，近日为保障北京新机场建设有序进行，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工人生活区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了北京建工集团的生活区，工作人员重点检查了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取暖设施，包括热水器、电炉子、小太阳等物品，并对宿舍内的易燃品、杂物进行了排查，要求生活区负责人对杂物、可燃物进行清理整治。 随后，检查组来到北京城建公司的工作区，检查了办公室的用电安全以及消防器材的正常使用情况。对于检查中存在的使用不合格电器、乱堆乱放物品等安全隐患问题，要求企业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大兴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队副队长李鑫告诉记者，检查发现有的电器线路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有的员工宿舍还有一些易燃品，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进行抽查。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是 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顾延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责任感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新华中学小学部的小记者崔富威。 大家好，我是来自庆云店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蔡拓斯。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首先听到的是新华中学小学部和庆云店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采制的校园新闻。 校园内外， 近日新华中学仰山校区举办了第三届科技节活动，本届科技节的主题是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成就梦想。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小记者的报道。 同学你好，请问你喜欢今年的科技节活动吗？ 我非常的喜欢今年的科技节活动，因为通过这次科技节活动，我获得了许多知识，从讲座中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科学知识，通过动手实践制作反冲小火箭，我认为科学非常的有趣，我认为科学不只是学习，也是一种快乐。 我最喜欢这次五年级组织的竞赛项目反冲力小车。在比赛之前，我们和同学先制作，然后我也体会到了团结合作的快乐。然后当那个小车跑起来，就是我觉得满满的成就感。然后比赛的时候呢，虽然我不是第一名，但是我也通过这次学习得到了取得了很多有用的知识，然后下次我还要再参加这种挑战自我的活动。 董事宁同学你好， 在这次科技节活动中，你的反冲力小说获得了第一名，你有什么话想对同学们说的吗？ 我觉得这个结果不重要，最重要是这个过程。通过这次活动，我得到很多知识，希望大家能把这些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科学康老师您好，您觉得我校科技节活动对同学们上好科学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咱们这个科技节呀，不光是对这个咱们上科学课有一定的帮助和启发，我们的科技节就是让大家要有想法，要去动手，要去操作，这也是我们科学课上提倡大家的啊。你对科学有没有兴趣，你对这个科技了解多少，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科学课上所做的试验啊，你能不能够看懂啊，这都是我们这个科技节所开设的一些目的，这是我们上这科学课的一些影响。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像对你们的生活包括你们的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李校长您好，我校已经举办了3次科技节活动了，请问为什么我校每年都会坚持举办科技节活动呢？ 谢谢你白梦涵。那李老师想接着你的问题这个追问一句，你作为学生的代表，你喜欢学校给你们搞的科技节这些系列活动吗？ 我特别喜欢就是老师给我们就是开展的科技节活动，因为开展了科技节活动，然后让我们动手实践，然后实践起来，然后才会比就是听起来，然后比老师讲的就是知识记得更牢一些。 谢谢你，这个李老师特别高兴分享了你在参加活动之后这些收获。我想正如你刚才自己所讲到的，你讲到的这些也应该是咱们的孩子们通过参加科技节活动他的所感和所思，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在学校里每年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这个目的。比如说今年咱们组织的科技节也是继前两届之后，我们想在校园当中把学校的课程进一步的系列化，这个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科技活动，让你们能够学到课堂以外的这些理论性的知识，能够让你们在活动当中去亲身的感受科技确实是无处不在的，结合你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实际，想让你们真正的在实践活动当中用你们的双手去把你们的思考付出于实践，让你们感受到学习真的很容易，玩的过程当中就把科学课学好了。所以李老师想结合你们的一些需求，将来在学校里头还会安排更多的丰富多彩的学校的这个文艺活动啊，来丰富你们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我是庆仁店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蔡拓斯。由于近期大兴区发生了重大的消防安全事故，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校特邀请了庆仁店镇消防支队的段浩通排长为队员们开展了一次题为消防知识进校园，提高自救自护能力的安全知识讲座。现在我们就来采访一下队员们，看看大家对这场讲座怎么看。 如何在火灾中保护好我们自己是我们应该做到并且知道的事情。在这次讲座中，消防支队的段排长严重强调了如何预防火灾，而且还强调如何预防火灾的重要性，分析火灾发生的几个原因以及如何预防火灾的几个方法。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虽然防范胜于救助，但是如果火灾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减少自己的伤害和损失。 这次讲座的段排长讲了一些自救自护的方法，如断电、如何灭火、报警和逃生同时进行等方法。他还带来了几个火灾中的案例，用实例告诉大家如何自救。如果当我们面对火灾时，相信肯定能做一些自救自护的方法，减少自身伤害。 徐老师您好，请您说一说这次安全知识讲座对我们的队员有什么帮助吗？ 安排此次消防知识讲座是为了消防安全的理念进一步扎根于队员们的心灵中，切实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自救自护的能力，稳定了校园消防形势， 推动了消防安全知识的传播。一旦火灾发生，也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这次讲座对队员们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感谢小记者们带来的精彩的校园内外新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 崔福威，如果现在让你来总结幼儿园的生活，你会用哪几个词语？ 那肯定是无忧无虑，尽情玩耍。 我跟你一样，也特别怀念幼儿园里的那段时光，每天就是快乐的和小朋友玩耍。 我也非常怀念幼儿园里的那段时光，怀念幼儿园里的老师们，他们就像妈妈一样呵护着我。 不过据我所知，现在有些小朋友可没我们这么幸运。最近频发的虐童案不仅刺痛了父母的心，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幼儿园教育的安全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小记者也有话说。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新华中学小学部的崔富威、郑善瑞、张小鱼，还有星云电镇第一中心小学的蔡拓思、韩富成、韩子轩，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我们马上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可以说是我们新闻议事厅有新闻议事厅以来，有我们这个栏目以来最最沉重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频发的虐童案。刚才呢，两位小记者他们分别是回忆了他们的幼儿园的生活。那我先想采访一下今天来的几位小记者，你们也能不能一起来回忆一下你们当时幼儿园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或者你们也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幼儿园生活呢？好，崔无威，从你开始。 我觉得我的幼儿园生活可以说特别的开心，无忧无虑。 我觉得我的幼儿园可以说是在尽情玩耍。 尽情玩耍。好，那如果让你现在回忆幼儿园老师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特别温柔。 我觉得我们幼儿园的老师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然后我跟我幼儿园的时候的小朋友玩耍的也非常的愉快。 我觉得我的幼儿园很开心，而且玩耍的非常愉快，然后呢老师也很亲切。 嗯，好，下一位同学。 我觉得我幼儿园的时候就很放松。 很放松，跟现在比是特别放松的，因为不用学那么多知识，没有家庭作业，没有那么多课业，是吧？ 嗯。 刚才我在留意你们的答案啊，我注意到你们的答案中呢，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然后回忆老师的时候呢，都会说到特别的温柔。郑山瑞，你是没有上过幼儿园。 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姥姥就在家里教我拼音、数学，还有汉字等等。不上幼儿园，但是在家里也能学习到很多知识，也能过得很无忧无虑。 但是那个可能有的人会有疑问了，他们觉得幼儿园其实也是不仅是学一点知识，更是一个让小朋友进入到一个社群的一个这样的环境中，开展他的一些交往能力的一个环境。那你没有上幼儿园的话，你在直接进入小学之后，你会觉得你跟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会有一些障碍或者什么吗？ 那我觉得没有，因为上小学之前，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些朋友在一起玩耍，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困难。 没有任何困难和障碍啊！我觉得其实，郑善瑞要按照你这么来说的话，刚才你的老师也说了，你在学校表现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也不妨是另外一种教育的途径。其实这个社会是可以允许这样更多样的一些教育方式的存在的。好的，这是关于你们对于幼儿园的一个回忆，发现都是美好的，而且老师都是非常慈祥的。咱们还是回到今天咱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让大家都非常的痛心的频发的虐童案。我特别想知道，我想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大人们也想听一听，同样是作为孩子，当然你们是大孩子了，你们对于虐童案是怎么看的？你们对于阻止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发生，你们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呢？今天我也了解到很多小记者都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那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让大家来听一听我们未来的小主人翁他们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在学校在幼儿园发生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回去跟家长说一说，然后呢让其他孩子也避免这个事情，而且还要让那个幼儿园老师让幼儿园老师改掉这个错误。 首先我认为发生这种虐童事件的原因是因为孩子从小受到爸爸妈妈的保护，所以就不懂得如何自我保护，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在家中不能对孩子大喊大叫，应该也对孩子温柔一些。然后如果孩子遇到了不好的老师，或者老师做了一些比较粗暴的行为，如果家长在家中对孩子大喊大叫，然后孩子在幼儿园里也会无所适从。然后还有家长可以在家里，然后通过绘本等一些安全实例，然后给孩子讲解社会上的危险，让孩子去树立一下危险意识。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妹妹，然后我们家有一套书，就是讲有一本叫《不能随便摸我》，就觉得那套书特别好，能给我的妹妹树立一些安全意识。 如果发生了这起案件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在幼儿园里安装一些摄像头，然后家长就可以通过这些摄像头来观察学生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安全。 我觉得在学校幼儿园招老师的时候，要看看老师有没有耐心，有没有爱心，然后呢看看有没有许可证，就是当老师的证件，不能随便挑选几个人就让他去当老师。 如果我觉得如果你要选择当老师的话，就是请你当一个好老师，然后当一个让家长放心同学喜欢的老师。不能让家长把孩子寄托在你的身上，然后让家长失望。还有刚才那位同学说的安装摄像头这个观点，我特别赞同，因为我妹妹现在就上一个私立的幼儿园，然后我妈妈有一个手机软件叫掌通家园，就是她一打开那个手机软件，然后就能看见我妹妹在学校上什么课的时候她在干什么，特别清楚，而且家长也放心。 我觉得家长应该多了解，就是多问孩子或者多和这老师谈话，然后呢也如果孩子发生一些就是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应该多问多了解。 我认为教育组应该去增强对幼儿园检查的意识，然后这样幼儿园如果有些老师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的心也会虚，然后婴儿可能会不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法律应该再严格一些，因为如果要是特别宽松的话，谁犯罪他都不会怕。 我认为就是应该做一个制度，比如说他第一次犯罪，有些人是因为其他人给他带，然后第一次犯罪，然后他接受了这个惩罚，然后他的心已经正过来了，他想改。但有些人第一次犯完罪第二次还犯，所以我认为第二次犯罪他犯了同样的罪，就应该加大这个惩罚。 好，非常感谢小记者们精彩的发言。通过总结大家的发言呢，我发现这个虐童案要想从根本上有一个阻止，那么其一呢是需要我们家庭家长对孩子提高他的安全防范意识，那第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其实是需要整个社会我们国家来制定相应的一些严格的法律法规，包括一些监管的政策。当然发生这样一些非常的，它毕竟是一个极端的个例，我们不能因为几起虐童案呢就否定整个幼师队伍，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幼儿园生活都是非常的愉快的，我们绝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会在一个非常安全非常的欢乐的这个氛围中度过自己的幼儿园生活的。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平安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 自驾旅行。